从封地赶来邺城，现在铜雀台下候旨， 吩咐所办之务。 陛下所要之物都预备下了， 事关重大，不可稍有疏漏。宣朝章朝旨登台觐见孙子。 陛下有旨，曹彰、曹植登台觐见呐。 的是黑还是白？ 小弟一向是白眼黑。 哦，日子为兄要先行一步了，三弟请。 想不到一奶同胞，你竟如此的狠毒。 有道是天无二日，国无二人之。 试问何罪之有，为何遭此横祸？ 他有意问鼎，罪在焉不赦。 可有证据？ 确有证据。 可有同谋？ 确有同谋。 同谋何人？ 且问在焉。 请。 自问尚无敢作与，与你同谋亡人。 喂，这是哪里事情？说什么？我与子文，他问我充当于义，我与二哥不过是手足情义相投。 你不但情义相投，况且各从神命，暗中与杨修兵一等，非也尽心计图谋王位，若非朕早有防范，我便成了今日的子文了。想当初先皇在铜雀台让你我彼时负恩之事，就有理有废长之玄机。你少年才华不凡，小小年纪被世人称为绣户天人，深得父母之宠爱。可惜呀，可惜，可天不免我曹丕。 我只见你只是善言表而拙于朕，前率真 恩前身的 臣。自从定居邺城之后，你依仗公子之位，有恃无恐，终日与杨修丁仪等叙旧不及，违反纪律，因失作父之才，自傲不自雕礼，斗鸡走我骂人心的恩人。 请 你撕开司马门，闯下大祸，便是不从，才落得过十余年烈士之争，百也不得下场。 你还是我 当初我是你的兄长， 如今 我是君临天下威震四海的帝王。 Thank you.

着朝之王位，贬谪为侯，远去封地，无有传召，不得上而金城。子建，这与老金代真是你送与真府邸，念在手足之情，送还与你， 谢陛下。 可惜呀，这里不再是汉丹土瑞绘制芬芳，而是空顺下满湾残红，一泓碧水。 是啊，我不禁看到了满湾残红，一泓碧水。原是兄弟相赠相斗，骨肉相残，看到原是家族最后的百世王将。 我来问你，当初副相重兵围困邺城，久攻不下，为何绝不撤兵？ 邺城无父民妇，乃兵家必争之地，副相自然志在必夺。 哎，副相要夺的是邺城中一件稀世之宝。

夫用身丧过父亲，父亲哪

听众朋友，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。